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十五集。我刚搬来这儿。四。对这事情，温亦凡其实没有什么感觉。今天听到苏田说王玲玲要辞职的时候，他就想过这个可能性，所以这会儿也没有太惊讶，更说不上生气。温亦凡神色温和，啊，没事，我能理解的，你能找到适合的工作我也替你高兴。新室友这事儿你也不用太操心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就好了。哎，小凡，你人可太好了。王玲玲松了口气，抱着温亦凡的手臂撒娇。我可担心你会骂我呢，我最开始找的合租室友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大吵了一顿。事情解决了，王玲玲开始抱怨。哎，我是真的很无语，我反正没有觉得我哪儿做错了，我搬个家还不行吗？那我找他合租的时候哪想过我这么快会搬啊。温亦凡弯着唇角没有说话。不过小凡，你还是很讲道理的，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很靠谱的室友。王玲玲笑得甜甜的。不用，没关系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别担心，我找之前一定会问你的意见的，好吧？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也不强求你跟我介绍的室友一块住。听到这话，温亦凡才应了下来。那麻烦你了。王玲玲的意思是等工作上的事情交接完，她正式辞职之后就差不多要搬了，因为她已经在高字口找好了房子，最晚在下周末之前就会搬走。不过温亦凡也不太着急，毕竟王玲玲这边已经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了，他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找新的室友。温亦凡在南吴市认识的人并不多，当初同班的同学已经不联系了，虽然当时通过 QQ 好友列表添加，他微信通讯录有不少当时南吴的高中同学，但基本没有联系过，所以都不熟悉，跟陌生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。温亦凡还是打算找钟思乔帮忙，毕竟钟思乔从小在这儿长大，就连大学都是在南吴上的，认识的人肯定比他多，而且钟思乔介绍的人他也会觉得靠谱和放心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周六晚上，知道桑岩不可能主动找他，临近下班的时候，温亦凡先给他发了一条微信。接近八点，桑岩才有了回复，说过来吧。温亦凡的提纲还没有写完，但他也没法让桑岩等他，他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打算回家之后再继续写，跟其余的同事道了声别便离开了公司。快到堕落街的时候，温亦凡掏出手机又给桑岩发了一条微信，我差不多到了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温亦凡走到了经堕落街必穿过的那个垭口，没等他往里走，他就注意到桑岩此刻正站在垭口外边。他靠在黑色的路灯杆旁，肤色被灯光照得冷白，脸上还是照例没有带任何表情，依然穿着深色系的衣服，气息冷然又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温亦凡倒是没有想到桑岩会亲自拿过来给他，本以为他会放在吧台，亦或者是找个服务员转交给他。他不想浪费桑岩太多时间，加快了脚步，正想喊他的时候，桑岩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。他的下巴稍扬，姿态懒懒散散的，一声不吭地把钥匙往他怀里丢。温以凡下意识地伸手接住。谢谢。桑岩轻轻点了一下头。温以凡把钥匙揣回兜里，还赶着回家写提纲。他从不指望桑岩能说场面话，只能自己来。那我不打扰你了。 就先回去了。桑爷没有应话。这段时间麻烦你太多次了，反正对方也不会答应，温以凡又开始做表面上的礼数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，我请你吃顿饭，我随时都有空。你这话还要提几回啊？桑岩笑着问他。没等温以凡接话，桑岩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像是看清了他此刻的想法。他的唇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，不咸不淡地说， 得不到我的同意，你不罢休了。 行，那就今天吧。桑岩似是被缠得有些不耐烦，勉强道。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，温以凡的表情有点僵。注意到他的反应，桑岩歪头，话里带了几分玩味。 怎么？ 没什么，你想吃什么？温以凡无奈地说道。桑岩抬脚往前走，说， 随便。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温以凡连忙跟上。 很多。 那要不去吃火锅？ 不。 烤肉呢？一股味儿。川菜？ 太辣。 那砂锅粥呢？ 不吃。 温以凡就没有见过比桑岩更龟毛更难伺候的人，他向来是叫外卖或者自己煮，很少出去外边吃，现在实在是想不到别的了。温以凡叹了口气，好脾气地说，那你选一个你想吃的吧，我都可以，我没有忌口的。桑岩正想说话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了起来。两人离得近，加上那头的声音实在太大，所以温以凡能够清晰地听到电话里的声音。那边说， 桑岩，你家炸了。 桑岩皱眉， 说点人话。 我去，不对，是你家楼下炸了。 电话里的人语气越发激动，甚至开始咆哮， 烧你家去了，都快烧没了，赶紧回来。 周边在一瞬都变得安静了。温以凡立刻抬头看向他的手机，似乎是嫌吵，桑岩把手机拿远了一些，等那头吼完了才重新贴回耳边。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平静地说道， 哦，那你帮我打个119吧。 说完便挂了电话。桑岩看向温以凡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说， 走吧。 你家着火了，你不回家吗？ 我是消防员吗？ 桑岩反问道。过了几秒，温以凡突然问道， 我能冒昧问一下，你家在哪儿吗？ 干什么？ 温以凡从口袋里翻出手机，诚实地说道， 我想赶过去做个报道。 什么？ 桑岩像是觉得荒唐。在通讯录里找到钱卫华，温以凡打了过去。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间里，他又问了一遍， 小区名字和具体地址能说一下吗？ 没等温以凡等到答案，那头已经接起电话。温以凡还没开口，钱卫华的语速飞快地说了一串， 正好啊，我刚想打给你。哎，你刚出单位吧？我刚接到热线，附近的中南世纪城发生火灾，你现在跟我跑一趟现场。 温以凡连忙应下，跟他说了自己的具体位置后便挂断。他对上桑岩的视线，总觉得这氛围有些安静。温以凡主动说道， 你住的是中南世纪城吗？我临时要加个班，这顿饭下次再请你吧。 说到这儿，温以凡停了几秒，迟疑地问道， 我老师现在开车过来，要不要顺便捎上你啊？ 三分钟后，钱卫华的车到了，傅壮也跟来了，正坐在后座。桑岩的车停在垭口里的停车场里，他懒得回去开，温以凡便让他也坐到后座，自己坐上副驾驶位。傅壮立刻问道， 以凡姐，这位是？ 温以凡扣上安全带，随口说， 啊，我高中同学，住中南世纪城，应该是发生火灾那房子的业主，他得回去看看情况。 钱卫华发动车子，诧异地说道， 这么巧啊，这2014年才开了个头，咋就摊上这种事情了？ 傅壮脱口而出， 这会不会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呀？ 大壮，别胡说。 不过哥，你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是好的寓意。 傅壮反应快，看向桑岩，很及时地改了口， 火烧财门开，哥，你今年一定能暴富。 桑岩用眼尾扫他，懒得搭理。 哎，哥。 傅壮凑过去了一些，总觉得桑岩有些熟悉。 我怎么觉得你这么眼熟啊？咱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 温以凡坐在前头，低头检查设备，听到这话时，下意识觉得桑岩会回一句，你这搭讪的手法也太过于低级，但等了一会儿，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温以凡没有太在意，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桑岩此时实在没什么心情。中南世纪城离这儿很近，开车只需要几分钟。一行人到现场时，消防车和救护车都已经到了，底下疏散了不少住户，明显是仓皇跑出，好些人身上只穿着睡衣，连件外套都没有。可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，这会儿都聚在一块儿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。此时临近晚上九点，不知从何时开始下起了雨，绵绵密密的，冷到像是夹杂着冰碴儿。发生火灾的是6号楼8层 B 户，火舌将玻璃窗烧炸，如恶魔般疯狂窜出，蔓延到楼上。细点式的雨没有半点作用，落下便蒸发。桑岩住的房子就在这户的正上方，他顺着往上看，舌尖抵了一下唇角，眉心略微一跳。温以凡大概能够猜到他当时为何是那个反应，估计给他打电话的人本身就不怎么靠谱，加上这事情来得突然，他估计根本没有往心里去。片刻后，桑岩走到一旁去接电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